杰、鲍伟聪，嘉宾主持刘梦红。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昨晚呢就小弟口快快呢讲咗呢个星期一见啦，咁结果吓得大家惊一惊，以为今晚冇光明顶。放心放心唔好意思一时口快，其实今晚係有光明顶嘅。唔止仲有我同阿陶杰加埋阿刘梦红今晚係阵容嘅鼎盛嘅所以放心。咁搵阿刘翁上嚟梗係要讲下即係中国嘅近况啦。咁昨日呢有一则新闻呢我哋都冇提及。不过刘翁就电话里面提咗我就话呢原来呢个国家监察委嘅调查小组呢就将李文亮医生嗰件事件呢嘅报告就呈交咗出嚟啦。咁就引起咗呢哇唔知第几次海啸啊，舆论嘅海啸。咁可能呢单新闻喺香港就唔系太多人留意或者报道唔系太详细啦。咁今日话有阿刘翁上嚟佢系国情专家所以由佢呢去讲下究竟我哋伟大嘅祖国调查咗几十日最后李文亮医生死咗啦。咁究竟件事而家系点样定论呢 咁呢个琴日里面呢国家监察委公布咗李文亮医生嘅事件嘅调查嗰个结果出嚟呢结果就喺大陆呢又引发咗呢一次新冠病毒疫情以嚟嘅第四次嘅舆论海啸。 点解呢 点解呢两亿几人次这个在这个网上去点击关心这件事大多数里面就是去批评这个这样的所谓的调查报告呢是高高举起就轻轻放下完全是罔顾左右而言他没有解答到亿万民众所关心的四个关键问题。第一呢就话究竟是哪个领导下令禁止发布有关疫情的消息从而将边个讲真疫情呢就是造谣传谣认定李文亮的八个人是违法造谣者呢咁。第二是哪一层的领导人下令武汉市的公安局叫所辖的派出所去训诫李文亮等人呢咁。第三呢就是哪一个领导层叫那个新华社记者廖军写专稿特别是安排中央电视台在联播节目里面郑重其事去说武汉公安局里面来讲就依法处理八个造谣者。第四究竟是哪一些领导层下令掩盖瞒报这个重大疫情欺骗民众造成了疫情的大流行。 是啊陶生你在电话里面嘛应该。咁啦你应该都有对呢单新闻了解啦咁据报呢就係而家个责任就喺个派出所度最后要警戒。係啊。 一个地方嘅派出所有咩动天庭之力可以呢係叫得到由中央中宣部控制嘅电视台係咪定一个咁嘅性质大陆叫定性同埋用咁嘅口径呢去讲出嚟呢係咪话一个区下边嘅派出所咧系冇咁嘅权力嘅，啊，例如话你喺香港嚟讲咧，中联办一个黄志文咧系冇咁嘅权力嘅，佢要发一个叫做嗱，而家如果佢宣布呢个立法23条，三个月内呢个叫做林郑月娥必须喺香港启动立法23条，呢个绝对唔系黄志文一个人可以喺香港。一拍大髀我认为要咁就要做嘅。呢、這个上边一呢、這个咁嘅决定如果咁爆出嚟呢一定係上边呢係有港澳办同埋呢个政治局常委甚至係呢个习近平个级批准同埋支持。咁啦係咪嗱佢同呢个叫做呢个送中条例又唔同啊。因为送中条例佢当初个启发点呢启发点是香港的一个女子在台湾被人杀。于是清清楚楚你看到林郑月娥这个人的性格傲慢和这个妇人之仁然后搞出来这个脉络好清楚然后大陆焗住来揽你焗住揽你都看到呢那种说法是不同的。你知道是强硬啊定是被动啊定是什么但这个不是这个呢是喐到这个叫中央电视台。同埋拉埋其他八个喎。如果你係林郑月娥嗰个送中条例佢一讲 然后跟住你班立法会嗰啲人喺度一嘈，啊，然后中央台即刻咧有一段新闻，吓话呢个咧，送中条例绝对有必要点点点啦，呢个咧就一定系上边有人撑嘅。所以呢啲一个地方咁样咧，去训诫一个半个呢啲冇错，可能系前台啊嗰啲咁嘅街头嗰啲公安咧，或诸诸如此类有咁样做。但你话喐到上边咧，嗰、那个舆论嚟到支持呢、這个，当然系成个体制调动嘅问题，系咪？ 喂，阿刘墉 啊， 我谂我哋香港人啊，梗系唔信啦。我哋一早就唔信中国大陆嗰啲报道或者数字噶啦。 系、 中国大陆嘅人。咁究竟信唔信呢？你觉得 嗱，如果李文亮呢单嘢里边咧，佢哋嘅感觉啊，同我头头所陈述嘅系一模一样嘅。 系啊， 点解话我系第四次嘅舆论海啸咧？因为好简单，一个区武昌区中南路嘅派出所一个副所长同埋一个民警，佢哋有啲乜嘢嘅权力同埋资格去认定李文亮佢一百个医生啊医务工作者里面咧所讲嘅嘢系造谣抑或唔系造谣咧？佢哋冇咁嘅鉴别能力㗎嘛，肯定系由武汉市公安局嚟指使。但系唔好忘记、根据3月12号啊人物嗰、个杂志采访一个专访，就是话同阿李文亮医生是同事的武汉中心医院里面的急诊科主任艾芬医生呢，佢讲佢话嗰日里面根本上就是阿李文亮在12月30号下午5点钟到在佢个群嗰、那个群组里面发咗嗰两句说话，讲话而家有七单啦，类似沙士咁样嘅系嘛，不明如一个肺炎。系嘛？而家咧系嗰啲冠状病毒嚟噶，而家就分紧类咁样，就讲呢两句说话啫嘛。结果嗰晚黑夜晚点半钟啊，你记住系夜晚点半钟，被滴咗去武汉市嘅卫健委受佢哋嘅质问。 嗱，冇错啦， 啊， 因为我睇到大陆里边嘅微博、微信咧，嗱唔系我讲噶啦，我系即系转述啦。其实中国大陆嘅网民咧都提出同你近似嘅问题，佢话。而家被訓戒喺邊度呢？就係武昌嘅 武昌區嘛， 區嘅派出所、 中南路派出所。 但李文亮醫生工作嘅醫院咧，係屬於咧後湖院區，即係喺漢口嘅。 係啊， 一個武昌，一個漢口。 係啊， 理論上咧，這個派出所嘅範圍咧，就冇理由可以去到咧漢口嘅。咁所以，如果佢冇市一級嘅嗰種公安局嘅指令咧，根本咧依個派出所係唔能夠越區去執行。好啦，又問個問題：公安局有冇咁嘅能力去判斷一個專業醫生佢講裏面嘅資料係謠言呢？咁一定係牽涉更加高層次，例如頭先你提及嗰個艾芬醫生被捉咗去嘅衛健委，佢先至有咁嘅專業資格。去訓斥一個醫生， 係李文亮醫生啊，被斥咗去武漢市嘅衛健委啊，去受批評，然後咧就嗰、那個武漢中心醫院嘅院長黨委書記咧，就揾咗李文亮嚟去談話，去呢個訓斥佢，嚴厲批評，話揚言要開除佢啊，你知唔知啊？跟住艾芬醫生就聽到就話，邊個再學啊呢、这個李文亮啊咁樣裏邊咧去講啲疫情嘅話咧？就是要好似李文亮一样要开除咁样，当时嚟讲好大压力嘅。好啦，好简单一样嘢，武汉市卫健委咧同武汉市公安局系平级嘅，大家都平级嘅。咁能够指挥得到武汉市公安局做嘢，一定系武汉市政府，系嘛市长或者主管嘅副市长，呢啲系肯定噶。但问题就话，就算系武汉市嘅市长啦，好啦，佢都指挥唔到中央电视台噶嘛？究竟由边啲人去部署由中央电视台全国联播节目里边去报道话武汉市公安机关里边咧依法处理咗八个呢、这个啊造谣者？咁呢啲系更高层次噶啦。 阿陶生，咁究竟系咪派出所而家有咁大嘅权力可以指埋中央电视台报道咧？你觉得？ 我当然唔系啦。咁如果系咁样成立？元朗警署系嘛，去拉咗一个本来喺湾仔啊，律敦治医院嘅医生系嘛，你谂下，元朗要拉咗个湾仔律敦治嘅医生，然后就叫佢咧签张纸，唔准乱讲嘢，系嘛，然后到最尾咧 就竟然中央电视台呢是报道呢件事是予以认可。话咁你话朗警署嗰个攞住张台喺前面训斥呢个律敦治医院主呢个叫顾问科医生嗰个三柴编号就67429定68977咁样。你觉得佢会唔会可以调动得到中央台呀去宣布呢件事。 陶生你个譬喻十分之精劲不过我修正少少啦。嗰个派出所连元朗警署都不如。 是啊。 佢只是一个派出所咋。派出所个范围呢冇元朗警署咁大添。而家就系佢要咩啦。 咁问题就系在于咩呢在于而家我哋系睇到呢其实成个武汉市政府湖北省政府啊是有意去隐瞒嗰个疫情的。点解呢佢哋咁多年嚟好多年嘅呢关心嘅点解呢武汉市两会即係人大政协开会同埋湖北省嘅人大政协开会期间呢是嗰啲所有嘅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呢只能够报道正面消息唔可以有负面新闻。佢咁多年嚟呢个就叫政治正確稳定压到一切嘅思维啦。所以就係呢、這个那个武汉市嘅两会就係1月6号到10号湖北省嘅两会呢就係1月11号。 呢啲刘墉你熟啊。 係1月11号到1月16号。所以呢段时间嗰、那个整个疫情啊有几日就冇报有几日有报来来去都有41个病例冇新增。 喔、哦、好我哋有一广告返嚟我哋继续啊。除了我們剛才提及呢關於這個國家的監察委的調查組呢發布了對李文亮醫生那個訓戒的一個報告之外呢其實近日我們拉遠一點看是整個那個中國的輿論導向呢已經變成呢、就是一個勝利了因為呢這幾天呢武漢和湖北呢是零確診的還、 嗯、 有呢中國呢其實是沒有本地的個案、 嗯、 即是它有的都是輸入的個案、 嗯、 而且還會包括呢他們派了很多的醫療隊去遠赴意大利或者其他國家呢、嗯、去協助、他們抗疫、嗯、現在呢是一個大勝利的、嗯、但是呢也都有些即小道消息、啊、在網絡上面透露呢其實不是零確診、 嗯、 只不過呢是不檢測或者呢是一啲甚至係方舱医院嗰啲强行出院呢就唔检测呢就叫你返屋企啦。咁隐含咗另外一个危机喎就係、是、为咗做靓盘数呢会唔会其实即係真正嘅即係病患者呢其实係未完全呢医治甚至可能有隐形嘅传播者呢 肯定啦因为嚟讲佢喺嗰个你睇下今次意大利啊佢嘅疫情嗰个爆发嗰条曲线你就知道啦。佢一个由湖北省呢个武汉市喺整个嗰、那个即係话两会期间里面呢完全日日都话得41例连续成11日里面呢系冇喐过嘅有3日系冇报嘅。咁嗰、那个咁嘅日日隐瞒嗰个疫症呢系基于咩呢政治正確㗎嘛。好啦而家嚟讲就为咗显示底取得阶段性嘅胜利啦。咁变到啦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就零确诊。嗱香港就得750万人口。今日个确诊新增个案系48宗。48宗。好啦扣除咗即係话所谓呢、這个输入性嘅嗰啲病例外啦本地亦都有话相当嘅比例喺今日嗰48宗。咁你全中国成14亿人咁嘅基数是吧你只有湖北省里面呢 ,5600 万人是吧武汉市里面呢走了个500万人之外而家做成900几万人喺度你可以做到零确诊是吧咁即係大家从常理上啊去推测究竟呢、这个可唔可靠呢咁。而喺三日前我睇到一段视频就係嗰啲人呢就上门啊去呢个排查。结果里面呢就唐老师咁敲门结果呢咩冇人应后来佢哋入嗰几个人呢就破门而入呢原来全家死晒扑咗喺地下死晒嘅时候呢当时有一个人就话喂呢单嘢呀唔可以报告俾上级呀咁样。好显然啦所谓嘅清零呢就係、是、类似呢啲个所谓嘅清零。就为咗我应该学你头先讲整靓盘数㗎嘛。 要即係為一個復工復產啊嚟到去到做輿論啊嘛，咁啊或者突顯呢個嘅階段性嘅勝利啊嘛，咁啊然後最終咧就歌頌佢體制嘅優越啊嘛咁樣，所以呢啲咁樣嘅即係清零嘅嘢咧。哦，人就可以听党嘅话啫，啲病毒都会听党嘅话。 系啊，我电视见到已经有即系好多嘅一啲荧幕喺度放嗰啲医生嘅护士嘅样啊，好似喺度咧庆祝紧呢、這个疫症战胜嘅成功啊。但系即系令到人怀疑就系嗰个数字咧突然间咧消失得咁快咧，系令人怀疑嘅，陶生。 同埋嗰啲方舱医院里边咧系同时啊结束， 系啊， 咁多人里边咧一齐呢个放走嘅。 即系喺中国里边，究竟呢啲咁嘅即系数字系官方嘅数字，能唔能够相信呢？ 好简单啦，嗱，如果信定唔信，你问咗我嘅咧，我好耐之前就话唔信噶啦，系嘛？如果你话信嘅话，不如咧大陆咧宣布，既然系湖北省武汉市零确诊，不如就叫局部性复课，系就由呢个叫做湖北同埋武汉啊嘅中小学生恢复翻学先啦。 嗯， 啱唔啱啊？ 嗯， 嗱呢个咧唔需要即刻嘅，只要佢有五日咧系零确诊咧就即刻咁啦，系嘛？咁啊而家仲有啊，佢冇话其他省份零确诊，有冇咁讲啊？ 有啊。全中国各省市自治区是零确诊， 全国 是早过湖北省武汉市零确呢个零确诊嘅。 哦，咁啊恭喜， 系咯，马上全国嘅中小学啊、大学嗰啲全部恢复上课啦，应该。 咁啊恭喜啊，先将呢个叫大湾区啊，系嘛，就变为一个一小时香港武汉肺炎啊嗰、那个叫做隔离或。呢、这个治疗啊嘅生活圈啊，因为香港而家今日一个四十几咧系大爆发嘅第二波嚟紧嘅，系嘛？就即刻将香港嗰啲咧隔离又好，病人又好，分流入呢个大湾区先，系嘛？仲有啊，既然啊大陆而家零确诊咧，嗰啲医疗队咧系好得闲，即系嗰啲医护人员好得闲到要走去意大利去救人，咁不如分一两队啊？特事特办落嚟香港睇住香港啲人先啦，啱唔啱啊？喂，你话香港个医疗制度唔同大陆，咁意大利都唔同啊？你喺意大利医学院毕业啊，系嘛？咁唔通喺中国执得业咩？而家意大利嗰啲医生唔够啊，读到二年级都抢先俾你毕业先啊，系嘛？喂，使唔使考虑咁样咧？啊，仲有啊，如果系零确诊啊，仲有一个标准啊。就是北韓金正恩咧，係大家血濃於水兄弟嚟噶嘛？佢未宣布停止射殺越境嘅中國人喎。話你零確診啫，跟住嗰頭鴨綠江嗰邊咧，啊過嚟嗰啲佢照樣開槍喎。嗱，你呢個係咪應該同北韓配合啊？一齊金正恩，我唔開槍啦，我唔殺啦，因為咧我相信呢個兄弟國家隔離零確診啦，係咪咁咧？ 仲有俄罗斯啊，俄罗斯又系全部封晒中俄边境噶，啊，俄罗斯啊，阿普京同阿习主席咁老友啦，系嘛？咁佢如果中国零确诊嘅话，俄罗斯都全面开放边境啦。 系啊，所以咧，我谂呢样嘢有啲人都提出过啦。嗱，我哋就唔好信呢个中国嘅数字，亦都唔好信咩世卫啊，只要望住北韩、金正恩。或者普京，如果佢哋咧一日唔開放個邊界咧，我哋就唔好相信咧中國嗰個病症咧係得到控制或者係零確診。喺新聞之後，我哋翻嚟繼續。咁啊，中國就連續兩日就宣布零確診，咁啊引起就世衛組織嘅主席咧就譚德塞咧就舉手指公啦，就大讚佢抗疫了不起。咁但系另外一边厢咧，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咧连续两次啊，琴日又再次咧故意用中国病毒咧去形容中国，仲今次系直线抽击。佢话系中国因为佢隐瞒疫情啊，令到全世界付出惨重嘅代价。咁啊呢个言论一出咧，你都知啦，即系外交部嘅发言人阿爽哥咧，又必然扑出嚟咧，就呢个驳斥啊，要佢啊收回啊，依样嗰样啊咁样。咁啊，阿刘墉，即系以你嘅了解，即系其实 Donald Trump 明知道中國是不高興，明知道這句說話一定會被啲左翼啊、左膠啊、甚至民主黨中人啊會攻擊佢咧，係種族歧視啊。但點解 Donald Trump 都係仲係要咁樣去針對中國 咧？哦，呢一句嚟講咧，如果係用翻我哋廣東人嘅俗語嚟講，叫做先聊者賤， 邊個 打死無冤啊？仲有，如果用翻毛泽东嘅说话咧，就叫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咁边个先聊者战呢？就系3月12号中国外交部嘅发言人啊，呢、这个之一啊，呢、这个赵立坚里边咧，喺佢嘅推特里边咧，连发五条推特啊，讲到里边嚟讲咧，就话咧系美可能系美国军人啊，将呢个病毒啊就带到武汉。咁呢一樣嘢一出裏面呢，就喺美國朝野啊，當堂就引起軒然大波。因為嚟講呢，我都唔知呢個趙立堅呢呢條友有冇記得周恩來總理當時嘅純純教導外交無小事。喂，你話人哋啊可能係美國軍人將呢病毒帶到武漢，但係恰恰就係武漢最權威嘅傳染病嘅嗰個治療嘅醫院啊，叫金銀潭啊醫院個院長呢张正宇啊，喺早啊个零礼拜就接受过呢、这个啊记者嘅采访，就问系嘛，就话喺武汉军运会啊，即系旧年十月嘅时候嚟讲，有五名外籍军人啊嚟求诊，佢话系呢个系咪带嚟咗嗰个啊冠状病毒嘅肺炎咧？咁呢、这个院长啊，金银潭医院嘅院长系嘛，斩钉截铁咁讲，佢话嗰五个外籍军人咧，只不过系患咗疟疾。啊，即系夏天啊，俾啲蚊咬咁样，嗰种咁嘅疟疾，同嗰个冠状病毒毫无关系。 嗯，啊，陶生，咁啊，你又觉得 Donald Trump 系咪啊故意针对中国人，或者系咧有种族歧视咧？因为佢第一次当佢讲错，但系第二次就冇得拗咯。有人影到佢查走嗰个冠状病毒嗰个英文，写咗 Chinese 喎。 个问题老生常谈啦，再谈论呢个武汉肺炎中国病毒冠状咩？中国病毒系咪等于种族主义？呢啲太低级啦，呢啲系毒波。喂，而家你睇世界卫生组织仲系讲紧嗰个叫日本脑炎啊、德国麻疹啊、伊波拉病毒啊、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啊。啊！西班牙呢、这个叫做流感啊，你一系你就全部咧啊一次过统一，佢冇啊！喂，唔好再浪费时间去讲种族歧视。当前而家世界嘅危机，种族主义根本唔系问题。包括个别一两个中国人，如果喺欧洲可以喺英国俾人喺背后闹同周嘲笑，呢、这个唔系问题，系嘛？呢啲系极之不重要啊！嘅叫做轻度现象，而家最大嘅问题，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唔会因此发生？西方文明是否因此而遭到重创？呢个系最大嘅。西方文明啊嘅存亡系高于一切。至于多有咁十几个咩中国人喺街边俾人吐口水，十岁啦，呢个系共业嚟噶嘛？咁啊，你咪孭埋咯。喂，咁但系都好多人同你孭紧，凡系黄皮肤嗰啲。越南人啊、韓國人啊、新加坡人啊、台灣人啊，佢哋而家都孭緊，邊個同佢哋嘅苦處啊，係嚟到請命咧？係嘛？佢種咩族歧視咧？就講到明咧，係你嗰度嚟啊嘛！如果你袁國勇又咁講，今日曾玉成亦都話袁國勇係忠言逆耳。袁國勇嘅説話有根據，曾玉成係因為你中國後來就關閉咗。武漢個所謂野生動物市場同埋立法禁止野生動物啊嘛，咁仲有咩好拗啫？ 仲有啊，解放軍陳薇少將啊進駐嗰個武漢嗰個病毒啊 P 四嘅實驗室啊，咁呢啲講明咩問題咧？習近平又強調生物安全啊， 係咪有可能啊？有可能係由生物病毒製造個實驗室嗰度出嚟咯？乜點解習近平要講生物安全咧？話呢？就是依据㗎嘛，係咪？ 係啊， 所以你唔好俾一啲好低级嘅政治宣传呢係蒙蔽嗰啲低智商嗰啲人，有啲係低智商，有啲好似汤家华嗰啲就唔係啦，其实真係高定低就唔知。嗰啲呢係附和，係变为宣传机器嘅一部分。而家嘅问题就係跟住美中嘅关系会恶化到去边。 係 啊 因为呢个美国在 美国在台协会主任已经同呢个苏贞昌行政院长同埋蔡英文讲，要准备台湾会受到军事攻击。话呢个系前日嘅事，系嘛？同埋如果一旦啊，系有人误认为而家叫做毛泽东讲嘅敌人一天一天烂下去，我们一天一天好起来，成个欧洲而家反转，美国自顾不暇，会唔会有人见猎心起，觉得千载难逢，用佢嗰个叫北京模式喺呢个时候一举统一全世界？嗱，呢个先系最大嘅问题。 本来嚟讲，今一次嘅疫情咧，对于改善中美关系啊，系一个最后嘅契机嚟嘅，因为嚟讲。喺前一阶段嘅时啊，特朗普都系几次喺佢嘅推特里边咧，就高度盛赞啊中国嗰个抗疫嘅努力，盛赞啊习近平啊， 系 一个有能力嘅领导人啊，话佢做得好好，系咁样不停咁笠高帽俾我哋中国，笠高帽俾阿习近平啊嘛。你突然间你呢、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咁咪赵立坚之流里边讲唔衰攞嚟衰，系嘛？佢砌人生猪肉。咁你本身嚟讲，你有任何嘅科学根据系嘛？有嗰个病源零号病人证实晒，你先可以话人哋美国咧军人啊，将个病毒传去武汉系嘛？但系人哋武汉金银台医院院长自己都早就呢个出嚟讲咗，嗰、那个五个只系药疾啫，嗰、那个五个军人系嘛，根本上同嗰个病毒无关。咁你阿赵立坚仲凭乜鬼嘢喺度乱噏廿四咧？系嘛？ 喂。牛翁你都知啦，你都惹过官非啦，系嘛？啱嘛？话你同呢、這个嗰单咁嘅咩即系非执行董事签字啊，嗰单咁嘅案啦、啊。香港普通法嘅就系举证嘅责任在控方啊嘛，系咪 啊？系啊，冇错啊。 系嘛？嗰个陪审团啊，都发现 如果我咪三个八比零赢晒咯， 系咪啊？ 系啊，万个清白咯。 是因为呢冇咁嘅证据，同埋呢听开光明顶嘅人都知道刘墉啊人格高洁啊嘛。啱唔啱啊，咁啊梁振英如果想钉死你啊係钉唔到㗎嘛，用呢条。啱唔啱啊， 係啊。 啲不过可惜你一时大意白纸黑字就话要爆大镬，咁佢揸住嗰张嘢係用返普通法。嗰度就屈你一鋪啫，嗱呢個好簡單。 唔係咁啊！如果按照如果阿陶兄你啲咁樣嘅中文程度去做證啊，就冇事啊？點解咧？我只不過就係話你必須停止啊、政治迫害為目的嘅雞蛋裏面貼骨頭嘅無理嘅調查係咁噶嘛？我唔係話停止調查啊嘛，調查前面有三個的嗰啲定語噶嘛， 無理啊嘛， 係咯、 即係以你嗰單案嚟講，你係因為俾人屈 啊。 然后不咧心有不忿，林冲误入白虎之堂， 系啊， 于是热血汉子嘅性格。 咁特朗普亦都系俾人屈啊嘛，话你嗰啲美国嘅军人里边嚟讲，传嗰啲咁嘅病毒去武汉，所以特朗普就喺度怒敲，我哋美国嘅军队冇将病毒传俾任何人，啊，就咁讲法啦。 啊，你要举证咯，中方要举证咯，系嘛？嗱，而家咧就佢就講嘢閃閃縮縮，由鍾南山交呢個波俾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然後全國網民咧就開動，就展開一個對美國嘅舉國嘅仇恨同埋幸災樂禍嘅一個政治宣傳，係嘛？咁樣咧，然後咧係諗住喺全球範圍打場超級輿論戰。嗱，呢個係中共1949年開國以來未試過啊，未試過。咁啊，香港啊，当然波及你袁国勇咧讲嗰番说话系令到佢呢个叫全球嘅中国舆论战咧系受到影响，所以佢咪全球就系大陆啲网民拧转头嚼你咯，系嘛？但呢个唔紧要嘅，唔紧要。而家就系喂咩种族歧视十岁啦？而家你睇香港啊，而家睇有几多间铺头喺三个月内冧，香港嘅失业率会推高几多？如果大陆咧系冇确诊，你又睇下佢 GDP 会唔会掹得到六？而家你要睇个 六乜嘢六？第一季度我100%肯定系负增长啦。系啊，呃唔到人噶呢样嘢，系嘛？ 而家呢个系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1929年华尔街大冧市，然后跟住嗰几年欧洲嘅银行体系受波及，然后咧个咧系全球大萧条，然后会唔会引发到希特拉？建立心起，悍然咧系闪电战，系攻击波兰。 呢个先系大问题。 冇错啦。 而家一个武汉肺炎嘅临死嘅嗰个病人喺度呼吸机，已经咧得翻三日命。啊，你唔好话呢个病人嗰块面有粒暗疮，系嘛？会唔会咧？嗰、那个暗疮会妨碍佢个样子？种咩族歧视啫？系咪？你唔中意种族歧视喺英国问佢咪走咯？系咪走啊？最好啊！唉，大陆而家又咪有包机啊？送你翻去吓，所以冇种族主义呢个问题。 陶希 ，Donald Trump讲中国病毒，香港人要喺网上发声，话我哋你身为香港华人，你唔介意啊咁嘅名称，咁嗰啲白咗就冇声出噶啦。 唔系啊，陶希，我就现身说法，我讲俾你听，1973年之前啊，我细个时候就听讲有香港脚呢个字眼噶啦，你知唔知啊？有啦，脚趾眼嗰度烂咧就叫做香港脚。但系话香港脚咁样样，系咪令到我哋对香港避之则吉咧？唔系、哦，我1973年冒住惊涛骇浪啊，系嘛，九死一生咧游水嚟香港，我都冇因为香港脚呢个字眼对香港歧视就唔敢嚟香港。相反里边咧，一条泳裤长安江，系嘛？ 系啊，你62年翻山越岭走入嚟十几二十万，咪个个喺梧桐山嗰度爬过嚟揽只香港脚，香港脚特别香啊嘛？点解香港脚特别香啊？因为英女王管治啊嘛。 哎呀，太重口味啦，陶生，呢、這个香港脚特别香。咁我哋广告翻嚟咧，冷静一下先。虽然啊，陶生就话呢啲关于呢个武汉肺炎、中国病毒呢啲字眼咧，再讨论佢哋有冇种族歧视系一个低级问题，但系几低级嘅问题咧，我都有兴趣嘅，因为咧，我觉得呢个系逻辑问题，即系我 因为低，哦，系啊， 因为越低级咧，越显示一个最简单嘅逻辑啊，咁啊。即係喺呢幾日呢，我不斷都講啊，其實中國人呢係冇資格去話人有種族歧視。點解？因為佢就係最有種族歧視嘅一個民族。咁我睇返資料啦，點解世衛呢要喺近年呢要將嗰個命名呢就唔可以擺國家或者地區喺前面呢？佢個意思就係免除污名化嘛。咁幾時開始嘅呢？係2015年。 嗯。 呢個大家都知㗎啦。 係啊。 咁我就上網睇返。2016年的10月环球网，即是说一个中国的官方网上媒体，它报道印度爆发日本脑炎，已经导致至少42人死亡。据悉奥里萨邦的一个地区出现死亡病例，日本脑炎通过白蚁由猪传染给人，后面不用讲了啲内容。我睇返日子是2016年的10月。即係換句話講，世衛喺2015年嘅時候已經講咗，唔好再用呢個國家或者地區加喺個病症面前免污名化。但係國家嘅環球網，去到2016年10月，佢依然係用日本腦炎。咁如果用翻而家嘅邏輯標準，佢話中國病毒或者武漢肺炎係對於國家嘅一個污蔑或者係污名化。咁点解喺2016年嘅时候世卫已经公布咗已经系唔好再用呢个字眼嘅时候，佢嘅报道依然用日本脑炎呢？ 呢个典型嘅双重标准囉。嗱，好简单，让我举个例子。1972年2月嘅时候呢，就尼克逊同埋基辛格访问中国，喺中南海会见毛泽东、周恩来嘅时候呢，突然间就呢个尼克逊就问中国号称社会主义国家，咁你哋有冇妓女㗎咁样。当时毛泽东就愕然，咁但周恩来就笑口奇奇就讲有好多喺台湾嘛咁样。佢嗱，如果今时今日啊咩耿爽啊、华春莹啊、赵立坚之流咧，听到尼克逊咁样问嘅时候咧，即刻就会拍台抗议抗议，呢个系伤害中国人民感情嘅问题，咁样一定会咁勃然大怒噶嘛？边度会有？周恩来嗰啲人哋四两拨千斤嗰啲咁样嘅外交风度啊，系嘛？所以即系一睇呢啲咁嘅人嘅讲法咧，喺一个即系疫情向世界扩散嘅时候咧，唔系注意里边咧去搞翻好个中美关系，而系走去恶化呢个中美关系。呢、这个真系非常愚蠢嘅。人哋邓小平话：中国对外关系最重要系中美关系，中国对外开放最重要系对美开放啊嘛。咁人哋前一轮里边嚟讲，人哋都冇去。对我哋中国里面去点样去污蔑啊、抹黑系嘛？呢、这个特朗普多次啊笠高帽， 係嘛？咁所以你話啦，啊呢、這個又讚習近平，又讚呢個乜嘢？就讚到中國嘅努力，咁何必你趙立堅走去遼神攞鬼飯咧？ 劉勇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即係妓女嘅故事咧，據說係傳聞，即係未有證實啦。不過你可以當一個小道消息啦，咁樣阿陶生。 女啊，都系假嘅，因为周恩来讲紧大话，因为嗰个系台湾蒋介石主权管治嘅中华民国。嗱，呢个翻去呢个叫赵立坚。嗱，呢个赵立坚够胆咁讲啊？请问你刘墉，佢系咪等于武汉啊嗰个派出所咧？你觉得佢不过系派出所嘅听靓听嚟嘅？ 咁啊系啊， 你觉得系佢一条啊？ 佢成个一个即系。所謂甩鍋啊，甩鍋啊，甩鍋啊，嗰啲嘅射博嘅一個即係成個政治宣傳戰啊，係服從呢個政治嘅戰略需要而去做個馬前卒咁解啫。咁啊，當然你嚟講係嘛，即係特朗普一聲獅子敲嘅時候嚟講咧，呢啲嘅咪係呢個行先死先咯。 所以而家咧，香港呢個妹仔特首啊。佢會未來好頭痕啊，因為咧美國嗰個香港關係法繼續同時判斷緊佢嘅所作所為，包括呢個三張報紙嘅記者是否由林鄭月娥出面去註銷佢哋喺香港嘅簽證咧？嗱，呢啲後續嘅， 係 嘛？啊，呢啲後續啊，未完噶，所以而家係全方位大戰啊！ 咁你究竟一國兩制，因為一國一制咧，人哋就會質疑你噶啦嘛。 而家有上面有人覺得啊，呢、這個叫一國一制亦不足惜啊，因為豁出去啊，因為千載難逢嘅機會啊，而家呢個時候你唔搶功咧，永遠都冇機會啊，係嘛？嗱、啊，所以呢個先係大問題啊！到底香港嘅生存 啊有幾多嘅成數啊？而家你睇下嗰啲樓同埋嗰啲股市，而家跌親係每日輪1000點咁計，美國道指，然後當到倉扯翻上嚟又冧。扯上嚟又冧，未见过啊！我出世以来未见过，美国系咁嘅状态。咁你话跟住会点啊？佢放唔放过你啊？然后你话佢，你话佢呢个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喎？你话系佢，咁你系多，你会点咧？ 咪咯，你惊醒呢个巨人啊，个后果系点？问下山本56就知呢个教训噶啦，系嘛？嗱、啊，我哋而家就大肆宣传，我哋7日就见呢呢个造成咗嗰、那个火神山医院啦，系嘛？成为一个即系奇迹啦。人哋今日啦、啊，美国政府派咗35艘军队嘅医疗船啊，进驻嚟嗰个呢个纽约港啊，呢个马美啊同埋呢个呢个华盛顿州啊呢、这个嗰啲各个地方，35艘。嗰啲咁樣嘅軍隊嘅醫療船，淨係有去紐約都有10艘，每一艘軍隊嘅嗰個醫療船咧，有1000個床位，相當於10個火神山醫院。咁你話人哋呢啲嘅實力係擺喺度噶嘛？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咧，即係雙重標準咧，就真係令到人就更加令到事實睇得更加清楚。我總之睇翻資料，2019年7月，中國新聞網都仲係講緊埃博拉病毒，即係伊波拉病毒。咁你自己報道嘅時候，你都可以用人哋嘅地區嘅，但係你又唔俾人哋用你嘅地區武漢肺炎，咁呢啲冇得講㗎啦，雙重標準。好啦，咁今日真係下個星期一先至再見啊，光明頂啊，劉墉啊，好，拜拜。